警车很快就开进别墅的院子，他们三个人被带出了所谓的案发现场。此时六子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，安宗也够呛，实在没力气再编个什么理由蒙混过去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在警察中他们看到了祭天，这小子一看到他们脸上就露出麻烦来了的表情。他接过录口供的记录单子走过来说， 哥们儿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怎么老是出现在这种地方？ 白毅把来龙去脉说了一下，然后法医也给出了相同的解释。于是他们又报了一遍自己的住处和身份证号就回去了。祭天也跟着他们一起出了别墅，说这里不是刑侦的范围，不需要太多的警力，因为有一个警察在，六子非常不自在。安宗清楚这是心虚，毕竟他手头还压着不少私底下的货物，而且现在赵老板这棵大树就这么倒了，他面临着失业和被掀牢底的危险。他们三个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市区，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比六子少，本来以为可以有质的突破，但没想到这个突破点挂得那么快。赵老板最后一句和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难道真的是山河九鼎吗？不过看着老头子到死都不肯说的样子，让人觉得里面一定隐藏着大量他们不知道的秘密。安宗把背包给了白毅，把那个诡异的镜子带回了家，六子还留在他们身边，并没有转道回去。他有些虚脱，想快点回去躺在床上休息一下。六子那么杵在那里，安宗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六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看了一眼白毅说， 哥们儿，下一步打算怎么走？ 白毅不动神色地点了一下眼镜。安宗这才想到，他们的线索除了赵老板之外，还有这个直接参与者六子。赵老板精得和狐狸似的，六子也不比他差，两人在这方面旗鼓相当。不过毕竟他是六子，现在他背后的黑手已经没了，那么对于这个小子来说，投靠他们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三人傻站在公寓楼下，一时间都在重新盘算下一步怎么走。赵老板的死对双方影响都非常大，完全打乱他们的布局。六子呲牙道， 还没吃饭呢，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日本料理，我们要一个包厢先去填饱肚子，二位看如何？ 他一脸上露出一丝不耐，安宗的心里也早就火了。 我原本以为他这次开口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东西，但这小子到现在还搞神秘，吃？看过那样的尸体，还怎么吃得下去饭啊？ 不过现在，他是他们唯一可以联手合作的对象，他只有选择他们，而他们也只有选择六子，所以也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压着火气，跟着六子来到他所谓的包房。发现这地方还真是隐蔽呀。六子很识相的，没有点什么三文鱼之类的东西，只要了一些炸鸡和沙拉之类的小吃，另外每人一碗拉面。这个时候他终于开口道， 老板就这么挂了，我有点措手不及，我知道的并不多，可以说关键的东西那老狐狸只字没跟我透露过。 感情你家老爷子对你还不放心啊？得了，咱们现在都有难处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再玩猫腻，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去见赵老板。 哎，你们也瞒了我很多东西啊，我心里没底。算了，我老板已经死了，我也没什么后路了。 他一口把剩下的啤酒都喝掉，脖子顿时就红成一片。他咳嗽了几声说， 前面的事情我说了，老板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那个老太婆。其实这事儿还有隐情。老板呢，不是会因为一个怪异的梦就行动的人。最后导致他去拿先皇币的，是另一件事。 白毅抱着手臂，安宗现在还分辨不出六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摊牌，所以不露任何表情。六子叹口气继续说道， 这是真的。不过老板真正开始着手调查的却是他的一个顾问， 白毅和安宗面面相觑，没想到这件事居然还有一个知情人。六子也陷入沉思，接着说道， 这个顾问很神秘，我们都没有见过他，老板每次都是通过 email 和他联系。嗨，你别以为老头子就不懂网络通讯啊。 后来呢？ 安宗咳嗽一声，不想把话题扯到没边的闲扯淡上去。 也许你们对现在的考古界并没有太深入了解，但是很多历史秘密其实都被证实或者解密了。这些事情不能说，一说就有可能动摇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根基。老板的那位神秘顾问就是专门破解周朝经文和铭文的专家，他为什么不往老板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他的身份是100%保密的，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而已。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？ 我也是一种推测啊，虽然具体的没法深入，但是他们现在操作或者是资源上的问题还得我出马，于是我就有了一些零散的资料。我知道老板最近对先秦时期的文物做了深入研究，除此之外我还在一次意外的情况下大概知道了他们在查什么。他们要找的是一个只出现在远古神话之中的宫殿，河伯殿。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比喻，就像有些地方会用什么龙楼宝殿什么的做暗语，但是真的有龙楼宝殿吗？没有，这些都是特定地方的暗语罢了。 六子刚说完这句话，就听到白毅不自然地啊了一声。安宗问他， 怎么了？ 他眼神闪烁着说道， 难道说你们老板在调查的是一处古墓？ 不知道，从设备上看应该都差不多，不过老板一直还没下手，所以我也不确定那个地方到底是指什么，还有老板为什么那么费尽心思的想要去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他有一次说漏嘴的时候提到过，那里面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是他后半辈子做梦都想要知道的东西。过了不久这个神秘顾问就出现了，他的出现让我们都有些错愕，但是他知道的一些资料和信息真的在生意上帮到了老板很多忙，老板呢也渐渐地把他当做了刘伯温在世，有事就会和他商量，我们这些人并没有资格知道那层面的东西。后来老板告诉了他那个古怪的梦，在这个时候神秘顾问就给了老板一块拓片的图，那个拓片上描绘的是一个龟形的岛屿，然后说那里有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导致四周的山灵水鬼都聚集在了这东西周围。拓片描绘的样子非常诡异，于是顾问就告诉老板，他那个梦或许就是与河伯殿有直接关系的，就因为这样老板才那么急切地去千木湖。当他拿到玉璧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却停留在那个盒子上，那时候我听到他嘀咕了一声转魂什么的东西，他没有直接碰那个盒子，而是要一个手下去呢，后来那个手下就连人带盒一起沉了。 安宗听到这样的说法大脑混乱起来，先不说他们所谓的河伯殿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，但是从赵老板不会触碰盒子这点来说，可以推断他也许知道这个鬼咒。那么说来，也许他们只有直接去和那个神秘顾问碰面才能有实质的突破。六子知道他们在思考什么，打断他们的思虑说， 嘿别想了，如果要碰面的话也许还有方法可以办到。 他马上想到一个突破点， 你们忘记了吗？他是专门用网络来和老板联系的，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老板的笔记本查到点蛛丝马迹，好歹 IP 是可以查的吧，文件是可以修复的，我们有这方面的高手可以帮忙。 但是那间屋子我们不能再去了，否则我们三个即便不是嫌疑犯也会变得非常可疑。